想陪在你身边。我等待下一刻再相遇的精彩， 知道，回忆过

不是最后一站，爱只是结果的想象。明天的路还那么长。